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583集，注释。这时，小五吃完鱼了，舔着嘴回来蹭了蹭展昭，展昭摸了他一把。见他的毛没那么湿了，就搂过来用内力搓了一阵子，小五再一甩毛，一身黑毛蓬蓬松松的，还热乎乎。老农仗着胆子摸了摸小五的毛， 哎呀，这么神的展大人，你也能跟那个刘仙人似的开铺子骗人了。 展昭无奈点头，和白玉堂一起起身告辞。老农没让他赔钱，也没要他俩茶钱，连小五吃的鱼他也说他请了。于是啊，临走白玉堂问他， 你有什么要求没有？ 把那骗子宰了吧，这种就是祸害呀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点头答应，别过那老农走了。 是要信成什么样才会将自己的亲生孩子都丢掉不要呢？ 哼，看来不是普通骗子那么简单。没听太师说吗？当年邪雨的信徒上百万之众，而且个个癫狂。 嗯，一个人相信一件事物是有理由的，没有什么感情会平白无故产生。 展昭摇头走了两步，突然站住了，回头看白玉堂也站住了，回头看小五走到他俩跟前，望着远处的林子，随后回过头看两人。白玉堂微皱的眉头松开， 刚才林子里有人跟着我们。 嗯，相当小心，已经逃走了。 白玉堂转身要继续走，但是展昭还是看着那林子。 猫， 嗯， 怎么了？ 没什么，我在好奇谁跟着我们呢。 展昭回答完就和白玉堂一起走了，边走边皱眉。刚才在感觉到有人跟踪之前，他又一次接收到了那种怨毒的目光。这种目光到目前为止，展昭总共接收到了三次。第一次是和白玉堂他们去苦悲寺找玄宁，第二次是在青竹山拜祭屈仲远，第三次就是刚才，同样的不怀好意的目光，而且似乎每次出现的时候，他都和白玉堂在一块儿。包拯的出巡队伍在晌午的时候到达了城县，为了方便行路和不扰民，大批的人马都留在了城门口驻扎。因为都是军营编制，带着伙夫，欧阳已经派人买来了食材，将士们带着衙役在城门外僻静的空地上埋锅造饭。王朝、马汉还有欧阳陪着包大人和太师去衙门走一趟，县令等一众地方上的官员早就在城门口等着了，恭恭敬敬迎进去，其他人就近找客栈吃中午饭。天尊瞧见一家卖琵琶的店，倒是很少见，据说城县盛产琵琶，所以天尊就跑进店里去了。殷侯跟进去帮忙看着天尊，以免一会儿走丢了还要满世界找。赵普本来也应该去衙门的，不过他向来不管事儿，都交给欧阳办了。再者说了，城县是小县城，官员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接待他这位位高权重的皇亲国戚，为免劳民伤财，赵普还是很自觉地带着小四子和小梁子两个跟屁虫去客栈吃饭。还是那句话，秦淮之地十分富庶，小地方的酒楼也挺气派，众人挑了一间临街的，上二楼靠窗的地方坐下，方便守着展昭和白玉堂。小四子一路听展昭嘀咕什么鸭血粉、盐水鸭、炒菜和豆腐烙、大煮干丝梅花糕、炒螺丝糖玉苗、糯米藕汁糕、包仔鱼丸、小笼包，于是张嘴跟伙计报了一溜菜名。他本来就生得可爱，那伙计被他逗得前仰后合，连楼里的食客都笑不拢嘴。包夫人等女眷也一起来了，戴着长可及地的纱帽，陈心儿抱着刚捡的小红鹿，娃娃可能是饿了有些不安生。刚坐下不多久，青影跑了上来， 手里拿着个羊肚的水囊交给包夫人，里头是满满的一包羊奶。包夫人抱着小红鹿，就见羊肚水囊一头突出一个揪揪，用细绳扎着。青影抽掉那根绳子，小红鹿吮住水囊突出那地方的小孔就开始吸，吃得小脸红扑扑的。 这个好用。 青影瞧了一会儿小娃娃吃奶，就凑到赵普身边去了。 王爷，我们打听到了那个刘仙人的住处，就住在衙门口不远。他自己还有一座道观，香火很旺，但是普通人不能进，需要是他的信徒才可以。 信徒？ 这刘仙人干的坏事可不少，害得人妻离子散算轻的，家破人亡那是常有的事儿。 爷一会儿烧了他的道观。 可是真的有好多人信啊，排着队烧香拜神，我在开封都没见过香火这么旺的道观。 赵普闻言直皱眉，包夫人摇了摇头， 看来的确有很多信奉者，王爷不可操之过急，要等待时机。 赵普点头，这会儿硬来估计得大乱，最主要的是找到那道士骗人的罪证，人赃并获，拆穿他骗局。 那道士要谋生，应该是会出来给人治病算命看风水的吧，我们把他请来不就行了。 嗯，听说出诊费相当的贵。 怕什么，咱们有钱。 说着众人一起指着窗外楼下，青影顺着众人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就见白玉堂和展昭一起走过来了。当然了，众人指的是白玉堂，青影哭笑不得。展昭和白玉堂刚进城，展昭差点被赵普军营煮饭的香味给引走了，白玉堂拽住他进城，没走多久就有影卫告诉他们赵普他们在哪个客栈，于是两人找来了。上楼刚坐下，众人就说了想请刘仙人的事儿，白玉堂大大方方掏出两张银票给青影。 够吗？ 青影看了看银票的面额，点头。 够，请真神仙的够了。 说完，青影拿着钱去请刘仙人了。展昭还挺心疼银子，心说这两张银票够吃多少秦淮八珍了，一会儿别忘了拿回来。展昭和白玉堂说了一下刚才碰到老农时候发生的事情，众人都皱眉。 这么说，这刘仙人就是邪雨教的。 伙计送菜上来的时候，众人问了问刘仙人的事情，跟乡野那位老农不同，伙计倒是挺相信的，说这个刘仙人可灵了，既是神医又是神算，还能起死回生。公孙自从之前王峰的案子之后，就对起死回生几个字有些敏感。 凡是扯上起死回生的都是骗子。 我师父呢？ 展昭刚才也以为天尊和阴侯是去方便了还是什么，但是等了半天没见人也不解。 尊尊说去买琵琶，英英陪着他去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点头，尤其是白玉堂，有阴侯陪着他就放心了。没一会儿，青影又跑回来了。 刘先生不在，道观里的人说他出去给人看风水了，要下午才回来，让我们下午去，诊金10两银子就够了，看风水15两，驱魔除鬼50两，消灾解难看情况收钱，请神还愿祈福求平安就一律100两。 白玉堂愣了愣，赵普也纳闷， 不是说很多钱吗？还行。 我说了，我们老爷是外地来的商人，专程请刘先生帮忙，然后给了出来接待的那小道士一张银票，说小小意思不成敬意，他就笑呵呵的说不用那么多。 哦，这种叫放长线钓大鱼，他是猜到能出那么多银子意思意思的，一定是有钱人，所以反而要少点，准备钓大鱼了。 的确，之前也是道观里的道士跟我说，诊金很贵很贵，估计啊，就是探探咱们有没有钱。 哼，先吃饭，吃完了再说。 青影点了点头，就要和影卫们去吃饭了。小四子拽住他，问他要不要在这里吃。青影有些嫌弃的看了看桌上七零八碎的小菜小点心， 这哪儿吃得饱，他要出城去吃大锅饭和啃羊腿，于是跑了。赵普也想去，公孙拽住他，跟伙计吩咐：“ 啊，来200个包子。” 哎， 够吃不？ 你这书呆真拿我当饭桶这么喂啊？ 哎，不用那么多，给我来一碗牛肉面，要大碗的，加俩鸡蛋。 哎，这位客官，咱们店里的猪油渣面、鸡汤面和肉丝面都好吃的，要不要换一个？ 没牛肉啊，那牛筋面吧。 展昭也说要吃，要宽面条的，还说要吃牛肉锅贴。一众人被展昭勾起食欲来了，也都说要。 不能吃牛肉和牛筋面。 为什么？ 咱们这县之前得罪了牛王。 伙计话没说完，小梁子一口粉丝汤喷了出来，张大了嘴。 牛王，好厉害的感觉，有猫王吗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